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25章，帮助。 傍晚的时候，袁子峰接到谢廖东的连环夺命扣，他睡得正熟呢，被手机铃声喊醒了，脾气暴躁的极点，摁下接通，打开扩音，就开始一通骂。唉，你烦什么啊？谢廖东夸张的声音响起来。 我操我操，老大你赶紧进班群去看你的成绩。我操，我是瞎了吧？我在做梦吗？ 袁子峰内心挺平静的，因为他算过了，知道自己差不多能得什么分数，所以点开成绩表，看到自己成绩上写着91的时候，他非常平静地关掉了成绩表。和我预想的一样， 班里都炸开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次英语一科的成绩抵了你上次考试的所有科目。我操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吃什么激素了？什么吃了能让记忆变好的那种药？ 滚！袁子峰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点进班级群里看了一眼，大家果然都聊得挺嗨挺激动的。 兄弟们看看老大的分数啊。 我没做梦吧？哎，谁掐我一把呀？ 谢老东，我看你的脑袋是要被砍下来当皮球踢了。 前面聊天的几乎都是胡闹区的兄弟们，全都对袁子峰的成绩表示了震惊。只是往下翻到一半的时候，袁子峰才看到班上有某个匿名的回了条消息。 哼，这成绩真实吗？ 这句话一出来，胡闹区全都炸了。别看他们自己怼自家兄弟都挺狠的，但是凝聚力很强，也都很护短。这位匿名的兄弟瞬间成了炮灰了。 我只是合理怀疑一下，谁知道他的成绩到底真实不真实？这才多长时间啊，就补到了这种分数，不太可能吧？就算是林天宇做他同桌，也做不到吧？ 下面又是胡闹区的一堆狂怼。袁子峰看得心烦，敲了敲手机，想打些字反驳，但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于是退出了班级群。客厅里传进来收拾东西的声音，袁子峰才醒过来，李琴叔他们还没出发呢。袁子峰飞快地从床上跳起来，打开了房门。李琴叔将折叠衣服放进行李箱，抹去鼻尖的汗，抬头看他。 哎，醒了？ 啊。 你错过晚饭时间了，晚饭我给你放在冰箱，待会儿你自己热一热。再过半个小时我就出发。 袁子峰终于忍不住开口了。李琴说，我的成绩出来了。李琴叔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笑了笑，开口问道： 嗯，出来了，怎么样？ 袁子峰强压住内心的喜悦，但笑容之中还是不免多了几分得意。91分。 哎，还真及格了。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之前一直不信我这能及格啊。李琴叔正要继续开口说话，房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李雨锦举着手机从书房走出来，声音压低道：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就要出发，我要去处理一点小事，处理完我们再去机场。 哎，你等等，我就收拾完。 他说着将一件叠好的睡衣放进了行李箱。袁子峰知道他大概是没什么时间搭理自己了，也不急，就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来假装打游戏。李雨姐拿着手机出了门，袁子峰手机上的游戏打着打着就被杀了个 game over。 天生李琴书此刻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，猛地抬起头。 你英语是不是一直不太差呀？ 我以前的成绩单你不是清清楚楚的看过吗？袁子峰心里莫名觉得好笑，但面上压住了，淡淡的说道，你还说我努力点的话不至于三位数都考不到的。 这倒是，你现在的英语成绩加上其他科目的分数肯定不止两位数。 袁子峰若有若无地看着他笑了一下。李琴书飞快地将最后几样东西叠好了放入行李箱，并拢箱子，然后起了身。 行，那我就下去了啊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 袁子峰见他提箱子提得费劲儿，愣是把李琴书送到楼底下。他站在单元楼门口看着李琴书靠近李雨锦，对方还在打电话，眉头紧锁，似乎是遇到什么难题了。李玉锦时不时地低言几句，甚至连李琴书来了都没来得及搭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袁子峰直觉这两人这旅行啊得泡汤。等到李玉锦打完电话上车，已经是十分钟之后的事了，距离他们出发去机场不过提前了20分钟的时间。李琴书觉得李雨锦办事恐怕需要点时间。李雨锦坐上驾驶位，食指微微弯曲，轻敲了敲方向盘，似乎压抑着什么想要说。李琴书看着前方主动询问道， 怎么了？ 他顿了顿，侧过头去，很是善解人意地开口， 公司有什么事儿？如果临时有事的话，旅行往后推推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 李玉锦眉头紧皱着，扭过头来看了眼李琴书，突然道， 如果我要多带一个人去。 李琴书心猛地往下一落，表情一瞬间僵住了。 算了，没什么，我们现在出发吧。 李琴书没说话，李雨锦启动车往后退去，车缓慢地驶入车流之中，自始至终他一个字都没说。车在晚高峰的车流之中开了很久，抵达了机场期间，李雨锦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他开着震动，那震动的声音震得李琴书脑仁发疼。李琴书的眼角余光瞥到李雨锦的备注，打电话来的是那个一直都和李雨锦有联系的女人。可笑的是，这联系是李琴书默认了的。李雨锦如今在李家的地位不算很稳，他虽然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但因为根基不深，厉家复杂，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纠结在一起，承袭着老家族的一些旧规矩，所以想把李琴书搬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李琴书也知道这些，所以从来不主动要求自己在厉家的地位，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和厉雨锦的真实关系。可自从大学毕业后，李琴书就发现厉雨锦一点一点地变了。从前他绝对不会搭理那些女人，逐渐可以跟他搭上一些话，而这个常同厉雨锦打电话的女人更是他身边待得最久的一个。 久到李琴书都忍不住想，是不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？他不知道，也不想去猜。与其说是不计较，倒不如说是麻木了自己的思想。他是个男人，对于厉雨锦在厉家站稳脚跟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可那个女人可以，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一句话也不说，甚至为了让厉雨锦对他没有愧疚感也去相亲。他至今仍记得厉雨锦第一次发现他相亲时的震怒，那是他们恋爱十余年争吵的最深最狠的一次。 凭什么你就能跟其他女人勾勾搭搭，我却连相亲都不行？厉雨锦，并不是只有你厉家介意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我父母也不知道我喜欢男人。 厉雨锦阴着脸看了他极久，最后摔门而去。此后一个月余的时间，李金书都没见到过厉雨锦一眼。他以为他们彻底完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月后厉雨锦又回来了。他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可从那之后，两个人之间逐渐有了默契。这默契就是他因为厉家的缘故不得不同那女人保持暧昧的关系，而李琴书一有时间就会依照母亲的意思进行相亲。李琴书只是温和而生疏的坐着，很少能遇到像是云乙那样的女孩子，聊得畅快，他不自觉地就把自个儿的家底儿给兜出来了。要知道，他从来不是那种对陌生人倾吐自我的人。厉雨锦的声音把李琴书的魂儿换了回来。 走吧，下车。 李琴书突然醒过神来，按住他的手腕，低声道： 你的手机一直在响，恐怕有什么很紧要的事儿，还是接起来听一下吧。 李雨锦看他一眼，眼神一转，悠悠地吐出一口浊气。紧接着，他拍了拍李琴书的肩膀，将手机拿起来，按下了接通。女孩子的声音很大，李雨锦没有开扩音，李琴书都将他说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。 李雨锦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 哎呀，有什么事不能等我度假回来再说吗？ 不能，我缠了我爹缠了半年呢，好不容易说通了他，让他市中心那个项目跟你合作，他为了我可抛弃了你们厉家老三那边。怎么，你不打算要这个项目了？ 什么时候签合同？ 就现在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。 李雨锦抚慰似的摸了摸李琴书的手背，然后打开车门走下去。李琴书望着他的背影，莫名的扯起嘴角笑了笑，心里倒也说不上难过，就是有点不大舒服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李琴书突然意识到，可能问题从来不是出在他是一个男人的身上，是因为他李琴书不过是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，对于厉雨锦，他不会有任何事业上的帮助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